北京时间17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第一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发行于1991年，当时赴台湾发展的香港艺人虽然少之又少，但是却都相当成功。而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也充分运用了林忆莲歌唱上的优点，尽情地想要表现出当代都市男女疏离空虚的情感体验，也让林忆莲成为了90年代初期首位在内地和港台地区都颇有影响力的天后。而这张专辑在后来也入选了台湾的百家唱片，是唯一一位香港艺人入选的音乐作品。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一直都觉得很好听，就是接下来这一曲《走在大街的女子》。 昏昏叫做的名字，重叠凌乱的心思，意乱情迷的城市，快乐悲伤都很容易忘记，传来的声吹疲惫的礼物香。 对于林忆莲来说，她唱过那么多的好歌，从中呢有一些对于她来说别具意义的代表作，其中就包括华纳唱片时期的我们刚才说到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以及《走在大街的女子》，还有像《匆匆》《情人的眼泪》，而滚石唱片时期的《伤痕》、《听说爱情回来过》，以及《夜太黑》，以及再后来维京唱片时代的《至少还有你》、《纸飞机》，这些歌都串起了林忆莲带给我们的音乐回忆。刚才这首歌也是已故作词人林振强的作品。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个组合，就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奇迹了。他们是无印良品，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我想和你再接近一点，你现在的心是靠在谁的身边？是你变了吗？我的影子像我的人好像，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是你变了吗？停止吧，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 是你变了吗？这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歌。无印良品应该算是在歌坛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最温柔最默契的合作者。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带你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应该算是以鲜明的个性独立于娱乐圈之内的非常特别的存在，她就是陶晶莹。接下来的这首歌收录在她的2002年的想要以音乐性来作为主题的专辑。这张专辑里面仍然有着陶晶莹最擅长的非常清淡的悲哀和甜蜜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首《青春》。 我的青春梦断了，被你卷入曲折里，像是变化多端从不曾玩过的游戏。你的容颜像季节变幻，若隐像是变幻无常，命中注定的情景。青春多来一半，爱是面朝的另一半，爱

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陶喆是 R&B 教父，也了解他的音乐作品，但是其实在这之前，在陶喆发行1997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之前，他一直都是担当幕后的角色，为他人作曲制作，包括张信哲、陈淑桦、杨采妮、孙耀威，还有杜德伟、陶晶莹、阿妹等等一线歌手。陶喆和一般的流行音乐的工业流水线上的专辑制作的方式不同，每一张专辑他都要用最少一年的时间来仔细的打磨。大牌周大哥，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郑秀文，历经沉浮他依然在坚持自我。接下来这首歌适合热闹的有集体氛围存在的温暖的场合。 首情歌，来天黑身板，时间走慢点，天别亮。世界也许好乱，暂时都别管，两个人一起幸福在收回，也许我真的不太懂你，没有人让我如此心累，孤独的自己该到哪里去找寻？只有在梦里感觉你的呼吸，是否该把一切都忘记，将那颗心藏起？是否该让过去都过去，用所有的情感来换取孤独的自己，该到哪里去找寻？只有在梦里寻找你的身影，孤独的自己该向谁去讲，讲述那伤心的别离？ 别让我离开你，让我看清自己，别让我孤单的一个人去，别让我离开你，我是真的爱你，望着我，不要一个人去，别让我离开你。

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风雨？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风雨？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苦沙，林志炫这个版本，相信大家对这首歌都很熟悉了。在黄莺莺首唱之后，先后经历了太多歌手的翻唱，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位之外，还有梁艳玲、孟庭苇、潘越云等等。而基本上呢，我们注意到她的翻唱都是女声，因为原唱是女歌手的缘故，所以在演绎她的时候不能让声音过分的高亢和洪亮。而林志炫的处理也让人听起来像是行云流水一般，格外的舒服。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位同样拥有着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唱功，他是辛晓琪。 爱能留师傅，爱能守该我，这一路我走过，天你比苦涩有情是知足，无情是莫哭，伤心若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 这仍然是我们所熟悉的辛晓琪的唱法，也许在现在的标新立异的歌坛当中，辛晓琪还能这么用心的，这么真诚的，或者是不跟风的演唱，也属于难得。很多人认为辛晓琪就是固有的我们所认识的那个疗伤歌手，但是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她的歌曲的主题是对于爱情的种种面貌来做出回答。所以我们不想再用苦情或者是悲伤的疗伤歌手作为他的总结，其实他已经用他的歌来分享了他在人生当中经历的经验和感触，无论是苦还是乐，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动力火车，在这首歌里面收敛了他们的非常激情的或者是有一点撒狗血的唱法，而变得小心翼翼或者敏感和动人起来。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我会爱上你。也许有一天，我们在一起。也许有一天，等一个也许。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忘了。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两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在90年代中期内地乐坛刮起了一阵校园民谣的风潮。可以说高晓松和他的青春无悔在一代人心目当中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位置，而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所有的歌对于走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也算自己最珍贵的回忆和朋友了。 我是你先坐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像每个上琴弦上寂寞成长，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 守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就是一摊开的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模范情书》，《模范情书》、《冬季校园》和《青春无悔》这三首歌比较接近我们所熟悉的写校园民谣的高晓松，而老狼又是高晓松的作品的最好演绎者，《模范情书》这首歌堪称他们两个人最完美的合作。你会从当年的校园民谣里面还能够感受到一些诗意的底气，在那个还相信诗歌的年代，那是我们无限怀念的校园生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继续把时间留给校园民谣时代唯一的女歌手叶蓓好了。这首歌是《蓝色》，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乖，别闹， 那是平安好车主 APP 的口袋理赔服务，手机理赔免查看，最快3.8分钟赔款，比猴子都快。 详情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